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他长途跋涉去找人的时候就留了电话，后来在医院里还接了好几通慰问。不得不说，那俩人的心态还真是不错，遇到这种事情竟然还有心情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掐得你死我活的，闹腾起来倒是挺热闹。 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有活力的警察了，总觉得现实的压力太容易磨灭人心里的那点火苗，往往都是还没开始燎原就被一桶水浇熄了。 新建被他老气横秋的语气搞得笑了笑。 你这语气有点像处长了。 本来就比你大。 横了新建一眼，复制端出了一点前辈的架子。 哦， 新建扬了扬眉，放下手上的卷宗，走过去，两只手撑在沙发上，视线从上到下的扫了一个遍，然后带了点揶揄的开口： 你说自己什么地方大呀？ 男人最听不得比大小，无关到底是什么。复制脸色有点僵，他本能的想往后退，奈何后面是沙发。这种气氛实在不该出现在办公室，尤其是不该出现在两个男人身上。想开口说点什么，但是实在找不到词。新建的表情很恶劣，打量的视线一直有意无意地扫过让人不太舒服的位置。复制觉得自己有股想踹人的冲动。然后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门很应景地被推开了，外面站了两个警察，一个岁数大一点的中年人，一脸的沧桑。另外一个一看就是新人，还有点愣头青的样子。看见复制和新建现在的姿势，顿时目瞪口呆的傻在门口。新建很自若地站起来，走回到办公桌旁边。 吴警官是吧？ 他问的是年老的那个。复制表情很难看的走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翻出笔录，一声不吭。办公室的微妙气场越来越怪，两个警察彼此对视了一眼，才有点尴尬地走进来。坐在新建对面，年长一点的警察点点头。 我叫吴刚，他是孟军。 孟军这个名字让复制抬头又看了一眼。他就是嫌疑人赵孙声称对自己刑讯逼供的警察，看起来倒是真的很年轻，眼底下有点倔强不爽的神色，明显还不是能够自如控制自己情绪的年龄。新建扫了一眼卷宗。 赵孙这个案子转交给我了，所以有些事情想跟你们求证一下。 他也没客套，直入主题了。吴刚点点头，之前新建其实在电话里告诉过他大概了。他把帽子放在桌子上。 有什么要问的，你尽管问。 他说话带了一点外地的口音，但是语气还算平和。孟军在旁边皱了下眉，想开口，但是最后忍住了。复制留意了一下，他的手里攥着一张纸，捏得很紧。用力过猛，以至于纸已经有点扭曲了。 你们逮捕赵孙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当时接警说路口发生了抢劫，我跟小孟就一起出警了。到了现场，被害人已经死了，被捅了好几刀。有目击者说嫌疑人穿了一件红色的上衣，下半身是黑色的运动裤，戴了个帽子，抢完人就开着被害人的车往北边跑了。我让小孟通知了总部，汇报了当时的情况，要求进行围捕，就在四个出口处都设置了路障，后来在临近北桥的地方把人给抓住了。当时他身上穿的衣服跟目击者描述的一模一样，抓捕的过程中也没有反抗。 这些其实侦查报告里都有，但是新建还是会问一遍，以确定一些细节没有问题。他低头看着卷宗。 凶器呢？ 赵孙说自己把那把抢劫的刀沿途扔到了高架桥下，我们后来去找过几次，但是都没有发现。 毕竟当时是在路途，高架桥下面还是环路，过往的车辆实在太多，根本不太可能找到。 除了赵孙的口供，你们发现其他线索了吗？ 目击者的供词很关键，我们后来是在目击者描述的逃逸路上抓到的赵孙。审讯的时候，关于抢劫杀人的事实他并没有隐瞒，细节什么的也都符合案发现场的勘查结果。赵孙当时逃跑时所开的车，车胎也跟现场的痕迹吻合，还找到了被害人的血迹，车上搜出了2000多块，也证实是抢劫所得的赃款。 但是在赵孙的身上并没有发现。 这案子其实严格说是铁证，除了凶器没有找到，其他人证物证俱全。傅志在旁边一直沉默着记录着口供，听到吴刚停下一阵才插口问了一句， 那后来翻供时赵孙是怎么解释的？ 他说车子是他在路边遇到一个人卖给他的。 孟军很激动的接口， 他说他当时刚好在桥入口那里等人，然后有个人开车到他跟前问他要不要车，说2000卖给他，他就买了。 说完他扬眉一声冷笑， 哼，你信吗？ 复制记录的动作并没有停，对这句话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比起他，到底还是吴刚沉稳老练的多。他看着新建， 赵孙这个人就是死到了临头又害怕了，所以翻供诬陷我们刑讯，这案子是铁证。 新建依然在看卷宗上的物证照片，现场的轮胎对比什么的都没有什么疑点，包括证人的证词也都确实跟赵孙很相符。 你们一开始为什么就判定这是劫杀？ 目击者报警的时候说，赵孙是借口问路拦下了被害人的车，然后就拿出了刀胁迫被害人下车，索要了钱财之后发现被害人想要反抗，就一连刺了好几刀。 从描述来看是典型的抢劫杀人。被抢的只有钱吗？ 还有手表和被害人的一个皮包，但是赵孙最初说自己没有拿，后来又说不知道逃跑的时候放在了什么地方。按照赵孙的说法，他最初的目的就是抢劫，没想到最后会演变成杀人这么严重，所以一时也手足无措了。 点点头，新建示意了一下复制，让他把这些都记录下来，然后话题进展到了一个不太舒服的过程。 那关于刑讯的事，你们到底有没有对赵孙用过暴力？ 新建这不是个问句，只是简单的一个陈述，语气甚至都没有什么变化，视线紧紧地锁住面前的两个警察。他看着吴刚，转头看了孟军一眼，后者一直攥拳的手又紧了紧，然后抢了一步出口。 没有，我们没有使用过暴力。 傅志敛下视线，静静地写下了孟军的这句话。刑讯逼供在司法系统里是挺严重的一件事，不查出来还好，一旦被查了，对警察来说绝对是焦头烂额的局面。也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般的逼供都不会成立，至少公安侦查部门就不会配合，取证也就特别困难。赵孙在快要上庭的时候突然翻供，从可取度上并不算高。新建问完了孟军和吴刚之后，并没有多做表态，只是大概了解了情况之后就让两个人回去了。临走，孟军把手上一直捏着的纸递给了傅志，是一封证明书，大概就是他们刑侦队长证明他在审讯过程中从来没有过不良记录之类的东西，不算正规的文书。傅志看完了递给新建，后者只是笑了笑。 明天去看守所，没有提讯赵孙之前什么都下不了定论。 他把吴刚他们的口供整理了一下，然后趴在桌子上又准备补觉。新建不过转身去倒了杯水，再回过来就看见他已经趴下了，不可思议地扬了下眉。他坐在傅志对面。 你睡了半个月还没睡够啊？ 在病床上除了睡觉也没其他事情可以做了，他以为怎么着傅志也应该躺够了。傅志头埋在胳膊里，说话的声音很闷。 感觉不一样。 你老这么睡不会头晕啊？ 新建每天睡觉只要超过6个小时，起来就会觉得头晕脑胀。 我睡少了才会头晕。 稍微动了动，傅志侧着脸掀起眼皮。 你这种工作狂完全体会不到这种幸福感。 新建跟他是完全相反的类型，做起事情拼命三郎，有工作干任何时候都是一脸精神奕奕，加班的时间大概比休假的时间还长。事实上自从认识了新建，他的假期已经成倍数下跌了。 我工作狂？ 新建喝了口水，一脸的调侃。 哎，是谁不要命的胃穿孔了还要开车？我再工作狂也没玩命吧。 傅志闭上眼睛，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 我当时没觉得疼。 其实这话说的也算是实话，当时开车的时候他真不觉得有多疼，只是觉得特别累，浑身没什么力气，不过那也算是他的常态，所以完全没往心里去。